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观音广播半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听众朋友，早上好！现在为您播送今天早上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早上5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.6度。受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，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，但大部分时间云层不厚，紫外线还会达到强的级别。中午前后外出应注意遮阳防晒。另外，今天下午西部地区云层增厚，并可能有分散性雷阵雨。等到夜间，降水还会扩展到全市范围，请大家注意防雨防雷。并且本市目前还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，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多云，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。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，登山气象指数是5，不适宜登山。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影响，午后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，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。今天气温在30到22度之间，白天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3，中午前后感觉较热，夜间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1，感觉比较舒适。今天白天光照较好，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，紫外线照射强度强。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。 全是女的，我们家男的多。 光膀这么一开呀，我心里都开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但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。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，演员打小金约苦练终于拿下，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，但是不是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，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碰到文章委屈不论八卦，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帽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。 好，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 空中笑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曹云金，祝您各位永远快乐。 因为在过去的相声界有这样的一种说法，就是一般单口相声是中年啊，或甚至是年龄比较大的演员才能表演，但是呢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很多啊年轻的演员也演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在这个很多年轻演员都说官场斗这个作品我也听过很多，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，我觉得曹云金的表演我非常的满意，也非常的佩服。 哎呦，您太客气。 因为的确是单口相声很难说啊，从这个语言的驾驭再加上珠玉在前啊，像刘宝瑞先生啊，像这样的这个常连安先生啊， 顶级大师， 顶级大师说的太好了。而且特别是官场斗这样的段子，有刘先生那个版本那个风格啊在前面，那么后人在表演的时候能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，这个很难很难。我个人觉得曹云金的官场斗是有自己特点的。 哎呦， 哎， 这个您太客气了。这个首先感谢您对我的这点评。说官场斗这个段子的时候，有刘宝瑞先生的这个版本在前，演起来就非常之有难度。但是我就告诉自己，一定不能抄袭刘宝瑞先生。所谓的抄袭是什么？不是说这个段子的内容抄袭， 是不能抄袭他的口风。 口风， 这个臣有一事不明，愿在万岁驾前领教。乾隆高兴了，这个好啊！你想，老百姓有事情不明白了，他问这做官为患的，就是他这个语言里边有这个，这，就像这种东西，一定不要学刘先生。马三爷说的，学我者生，向我者死。你要是学我这本事，您能活着；您要是跟我这个风格都一样了，你绝对不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我，你不长我这模样。所以说，那样的作品就叫披在身上，不叫画在身上。所以我呢，其实在段子里没有学刘先生的痕迹，但是呢，我把刘先生那金劲儿用我自己的语言也画出来了。这无形中啊，这乾隆就多了一倒霉的机会。其实我就是把刘先生那个，这无形中这乾隆啊，就多了这么一倒霉的机会，我就把他那就给去掉了。但是我还是有停顿的。其实这么一个简单的处理，就能把老先生的东西拿过来自己用，别学人家，要人家的那个主干线上面的东西。为什么刘先生的这个官场都特别好？我最近一直在听刘宝瑞先生的相声，他为什么好？他在分析人物。乾隆高兴了，还对呀，这么大的大学士，他有事情不明白，他问我，那当然了。你想啊，这个老百姓他不明白的事情，他问着做官为患的；做官为患的不明白的，他问大官。这一品大员有事情不明白，他当然得问我呀。哎呀，乾隆这心里高兴啊，你有不明白的事问我来了。他把这个乾隆的心态剖析一遍，然后刘墉什么心态剖析一遍，和珅怎么想的剖析一遍，他把所有的这个人物当时他心理活动全部用语言演出来，用他的感觉全部表述出来。这是很难的一件事，你要把所有的人物区分清楚。这个单口相声难说，因为它分的很多种，除了像官场都这样的，咱们还有袍带、短打、神怪，每人各有所长。比如说有些说神怪的老先生，他以说闹鬼闹神的这个见长，您要听他说开打，听不明白到底谁给谁一拳，谁踢谁一脚。您要听单田芳单先生特清楚，怎么一冲天炮，怎么往哪边一闪，一抓这腕子往前一踢，这人趴下了，然后紧接着打这个。他是每个人各有所长的。但是刘宝瑞刘先生对于官场斗，对于所有我们相声界相声演员单口相声的这个人物的塑造，是给我们开出来了一条表演的先河，让我们知道相声是要有人物的。好多相声的前辈，我听他们的黑胶唱片啊，有可能是因为在赶时间，只是在说话，但是刘宝瑞先生的作品每一个都是人物清晰，这也是相声立足的根本。 好，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选了一段曹云金的官场斗，上半段刚刚开了个头，说的是三位王爷和和珅啊给刘墉去送银子，这叫明三暗四。那么这个和珅的奸计能不能得逞呢？您接着往下听。 按下他们这边咱不提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咱们单说刘墉刘世安，帽子没了，穿着官服带着朝珠，顶子没有了，感情啊，这个帽子一没，后边留个小辫儿，秃脑袋不好看，晃晃悠悠走，得了，现在也不是当官了，上朝也不用迈方步了，啊，不用怎么走了，撇了走就完了，晃晃悠悠往外走，自个儿的家丁，大管家张成刘安，抬着他那轿子在门口等着他了，晃晃悠悠他出来了。张成刘安赶紧过来，哟爷，瞧出来了，帽子没了，爷，您这帽子又没了，他加又，又没了，这月17回了，给您道喜啊，给您道喜，去，您今儿犯的什么罪啊？参皇上，啊，参皇上。 你参皇上， 是啊，没得可参了嘛，这不是，就剩他了，见者有份嘛。爷，您高，您这帽子没了，怎么着的？回府啊？帮回府，回什么府？官都没了还回府？回臭豆腐。皇上说了，3000能府，让我回山东老家抱孩子去。那咱怎么着？回家，收拾东西。回家，